金刚经有称为聪明经嘅，波若是一法，佛知种种明，佢又可以称为聪明经。宋朝高僧智，高僧辩有位法师咧，叫做文照法师，文者嘅文，照见五蚊界空嘅照字，文照法师。文照法师咧，佢就日日嚟顶礼嗰个藤言法师。藤化嗰個藤，然即係延壽嗰個延，藤延法師嗰個正嚟嘅，古來大德講緊一個正，頂一個正，就個正嗰時咧就出咗家，拜藤延法師為師，出咗家之後啦，師傅又唔在世，拜個正為師，咁樣自己咧又疑痴，就未免就苦惱啦，苦惱嘅有一晚咧。发梦，梦到个师傅行完法事，一掌就降，就一掌就降，一掌就降咧。对佢讲，佢有一部聪明经，你有个至诚嚟念咩？二手都十戒，好似只手啊，能摸你个念，二手都十戒咁样。今日就俾嗰部经佢。佢打嗰部影看咧，哦，原來是金剛經。啊，行翻至就夢中講嘅聰明經，最嗰次佢接多就係金剛經。咁樣咧，呢、這個文照法師咧，就將嗰部經咧，師傅俾嘅就讀，讀咗七篇，都未曾讀八篇，讀七篇咧就悟咗啦，即係聰明咗嚟。所以我哋修行人而家個悟字，唔好話永遠都唔升啦。人家一孩就自己醒就悟，仲正嘅一仲就悟，佛法无多知，即系你个从个悟之下手，啊，读一篇悟一个道理，读十篇悟十个道理，读一百篇就悟一百个道理，哦，嗰部经你就识讲，讲经讲道理啫嘛，除咗讲理以外，文仲讲乜嘢咧？冇得讲嘅，讲个道理嘛。如果你明白呢个道理，法师都唔想讲。所以啊，道理从边个地方嚟咧？诵经嘛，诵一次咧，佢就会明白一个道理。就好似突然间啊，呢、這个道理就诵出嚟啦，诵出嚟就明白咗。所以呢个文照法师咧，诵金刚经诵得七篇咧，系悟咗呢个理，啊呢、這个智慧就嚟。所以欲将求智慧咧，从嗰、那个悟字下手啊。我哋唔好執着，唔好固執，減少啲煩惱，咁樣勤力啲修行，自然你就會悟啊！一悟就有智慧啦。所以呢部《金剛經》咧，固然有啲方嘅功德經，但有時亦可以稱為聰明經啊。咁啊，《金剛經》咧，是一法佛之種種明，係種種嘅功能。即係有啲人咧有好多才能嘅，能文能武能講能知又能寫，有啲識會講嘅唔識會寫嘅喎，有啲識會寫咧，你叫寫文章寫得好好，但叫佢講嘅時候咧，佢就口窒窒講唔出嚟。所以咧能文能武，男人你話波嘢就有中中明啦，波嘢咧。波爺嗰面啊，有中中明，甚至有位出家人，個名字咧叫做有緣法師。有緣法師咧，佢年紀輕咧就出家，出咗家呢個閪上先生話佢短壽，話佢短壽，佢就問人邊可以求壽咁啊？波爺咧，波爺為命，肯定令你把壽，咁樣佢就受持波爺戒。受得幾年咧？有一晚咧，見到嗰個江河放五色嘅降明，一個凡僧就講：你本來呢個壽命好短嘅，十八歲就呢度，係十八歲壽啦。現在你仲呢個波嘢大成嘅功德，令你轉妖就為壽，妖就轉命變為長壽之命。咁後來佢嘅壽命咧就長壽咗，長壽咗。所以呢、這個金剛波嘢不但稱為聰明經， 就可以叫做长寿的令人长寿的。但这个长寿呢是事上的长寿，我们不妨讲讲理想的长寿。发生利命嘛，利命是我们的波野啦，发生是我们的实证波野啦，威命是我们的观照波野啦。仲敢望正呢个问我下我叫文殊波野。可以讲到理想嗰个波野咧，咁样波野咧就系金刚啊，金刚啊不坏啊。如何不坏咧？咁让我哋一切法自动咧，有咗执着，有咗妄想，呢、这个法行定坏。假如呢个法咧又冇执着，又冇妄想咧，呢、这个法咧。都会长治了。无论你是心法还是色法，如果有妄想有执着，心法色法都靠不住，一下子就灭了。如果你是没得妄想没得执着，色法心法它都会长治。我就在南无自治的时候，南无自有三个肉身，六祖菩萨当然悟道以金刚为态啊，金刚波野咧，系叫做法身未明啊，所以佢圆寂得之后咧，佢嗰个肉身放嗰时三年都唔会坏嘅。如果俾我哋凡夫，三日都生虫唔坏。假如冇呢个金刚，冇呢个波野，金刚波野，我哋所有即系有呢个妄想，有呢个执着，点样不知死都三日唔坏咧？三日不能坏了，而且生熟，而且是臭血。但是六祖菩萨三年呢都不会坏，假如他这个神态自动呢没有了妄想，没有妄想就没有名分，没有了妄想没有了执着，没有了执着呢他就成事，所以他的神态呢就成事。但南无字唔知道一个肉身成智啊，肉身啊，肉嗰个神态都成智。两个神态咧，就一个堪赞大智，堪赞大智咧，呢个神态也是成智的。万一个咧叫做单言都是，单言都是点样嚟嘅咧？咁啊，我问佢咧，过去嗰个大德老前辈人，个单言都是咁样嘅，系个老百姓。见到个山之后就放光，以为有咩宝贝，一间就走去坐，就不知一坐出嚟咧，有冇宝啊？有冇宝啊？宝啊冇，坐咗个和尚出嚟。那个和尚嘅南华寺过去咧，系打理嗰啲田道嘅。但呢个和尚咧，打理寿道嘅，佢在呢个辽田呢下做咩工咧？咩工都唔做，单单做。波野的，众多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众多众多，仲波野净系有波野嘅功德，所以佢有波野啲功德咧，下神态咧就唔会坏，埋咗地下个泥巴嚟用实佢，上百几二百年都唔会坏，而且放光嘅，波野放光嘅，咁样咧，好啦。咁啊，坐出嚟之後咧，就將佢送到南華寺嚟。南華寺話：呢個嘢是祖師啊，仲火嘢勁嘅祖師，金剛不壞，佢個身體都唔會壞。因此個名就用黃金金箔鋪起嚟，即係南華寺有三個肉身啊，六祖一個肉身，堪讚兩個肉身，丹田祖師三肉身，即係南華寺有三個肉身。三肉身嗰面点解唔会坏咧？咁啊，因为佢有波野嘅功德，所以经过一场灾难咧，所有肉身都坏咗，得南无寺三肉身都保存咗。嗱，呢个金刚不坏嘅，佢有波野咧，佢有波野就冇执着，冇妄想。凡是冇妄想、冇执着咧，呢个物质下都会坚固嘅。我哋又再讲个引言俾大家听，释迦牟尼佛。共喺啲大寺遊行到薩波羅國，區薩羅國，區薩羅國就行咗呢個田忌嗰時，行咗田忌嗰時咧， Seva Poromon Chati Chem Chapter Chem the day had a thing like a moon. Chapti Chem the thing like a moon and a hoping chemna. That's what I mean. Seal. Seal. Seal and Mela on a tin chair and man sighted. Sighted. Mumu Mumu Mumu Mumu Mumu Mumu Mumu Mumu Mumu Mumu Mumu Mumu Mumu Mumu Mumu Mumu Mumu Mumu Mumu Mumu Mumu Mumu Mumu Mumu Mumu Mumu拜几个佛？拜两个佛。拜现在我是一个佛，拜过去加业有一个佛，加业佛咁咪释迦牟尼佛，两个佛是一齐拜，但佢自己唔知道，所以我哋笑起嚟咯。啊，释迦牟尼佛我哋大家见到，加业佛有，加业佛佢嗰个地方有个宝塔嘅，系纪念。加熱佛嗰啲舍利嘅，啊，咁我哋見唔到啊，佢哋真見啊？問呢個婆羅門殺地，問佢攞地，佢俾咗個地，我仍可以現出嚟。佢唔俾個地，我不能現。生物確有知嘛？我嗱咧就對呢個婆羅門講：婆羅門啊，你將嗰幅地舍咧，舍咗之後曬天咧，就將呢個加熱呢個寶盒就現出嚟。婆羅門果然近有嗰幅地舍啦。送咗俾曬子，曬子即時用隻手一指，高地個果核嚟完出嚟，化現出嚟啦咁樣。呢個婆羅門啊，話我姓迦葉，呢個迦葉克係我有份，曬子話你有份，係嘛？你有份，你迦葉啊。後面咧，後面啊，阿難尊者就問佛：我哋可唔可以禮拜啊？曬子亦可以，你哋大家禮拜。即刻門嚟拜亦拜，拜過去拜，阿難尊者亦拜，拜過去拜。曬天文切得出一首偈，黃金百千擔，持用作福田，不宜一敬心，至誠乃佛塔。持金啊百千擔，黃金一百一千擔，持用作福田。不如一敬心，眷顧乃佛塔，拜一拜佛塔，個功德勝過百千金個佛事。咁啊，大眾拜啦，拜完之後，阿難尊者又講：我哋可唔可以塗奶啊？我哋用啲奶嚟塗只黑嗰時，睇先可以。嗰啲杯又，你又執一嚿奶，開啲水嚟污呢個佛塔；蟹又執一嚿奶，開啲奶漿嚟污呢個佛塔。咁曬天就幫咗啦，持黃金千萬擔，持用作福田，不宜一拳來敬心屠佛塔，不宜一拳來敬心嚟屠呢個佛塔，係咪啊？係咪啊？呢個佛塔就現出嚟啦。點解呢個佛塔會現出嚟咧？咁樣過去都好多佛塔，點解唔現？好多佛塔啊，佢未曾有呢個觀照波嘢。未曾觀照波嘢，色未曾空，所以佢呢個色就壞咗。但呢個波刻咧有觀照波嘢，有實相波嘢，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空不能壞，色又不能壞，色就空啊，空點可以壞咧？空不壞呢個色會壞，所以呢個波刻咧又加熱不到現在咧，佢都話保存，保存啊。快啲一見就見到，即啲是空啊！咁點解我哋凡人見唔到空啊？你見到呢個有色嘅色，空嘅色你見唔到嘛？空嘅色你見唔到咧，所以你就見唔到嗰時有個寶盒，啱唔啱？假如你數個寶盒，色未能空，你啊即啲是色，即啲是色呢個寶盒就壞啦。所以我哋起幾多佛堂啊，將來未立出曬啲頭，通通壞曬。假如你呢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你起個波盒啊，將來未立菩薩出曬啲時候，你個波盒都還在。所以是法是法滅，世間相成智嘛。人知波盒係物質，能夠控制有波嘢咧，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嗱，到釋迦牟尼佛界個波盒都還夠現出嚟，都還有保存。呢、這個就有波嘢嘛，有波嘢咧，萬法咧。就不生不滅嘛，不生就不滅嘛， 但你们想机了，说洗发洗发比晒干净想机，当然呢这个物质有波嘢，都想机想机晒干，何况友情绿岛丹田磡山佢有波嘢，破咗妄想，破咗执着，识啲自控，控啲自识，控识合一，识由而去控，去控就再识，咁样佢个肉身呢就唔会坏啦。所以如果冇咗波嘢，通通系三劣无常，所以我哋三知无有了期。都冇波嘢，有妄想，妄想啊，边个发现无常死？妄想边个要成智啊？妄想咪坏咯，一死咪坏咯。啊，如果啊冇呢个色，冇咗妄想啊，呢个色系清净嘅色嘛，不生不灭嘅色嘛。所以佢个人死咗之后，嗰个肉身都还存在啦。啊，假如呢个叫波嘢，所以波嘢称为金刚不坏嘛。咁释迦牟尼佛正近成佛的时候，佢坐呢个座咧，就是金刚座嘅。这个座咧，大师咪六年孤行，但六年孤行嘅光啊，真系六年咁长，的确六年咁长，真系六年咁长，唔系六年咁长嘅。点解咧？佢有呢个观照，观照一刹那间就六年。如果冇呢个观照波，有六年咁长啊？一日食一麻一麻，饿都饿死你。佢啊，佢系有波嘢啲时候啦，佢系六年，但系佢一插罗间，佢就过咗六年啦。所以佢有波嘢，有波嘢就万法控，时间就控咗啦，冇时间性啊。如果冇波嘢咧，时间就有。所以古人讲：山中放七日，世上几千年。山中七日。佢有波嘢就得七日，世界上嘅冇波嘢就几千年啦。古人又讲：百姓江中才一，是人炎炮雨丁三千年。百姓呢系讲呢个百姓色，啊，大白色变咗百姓色啦。百姓相中才一年，同呢个念头，炎炮雨丁三千年。所以咧，呢、这个波嘢啲时候就冇咗时间性啦，唔系冇时间性，时间空咗啊，时间空咗，唔就唔觉得有长短嘅时间啊。所以修行有波嘢好啦，你见佢就苦啊，坐到嗰时唔喐，四点钟都唔喐，但佢自己本人一刹那间就过咗，佢冇咗呢个时间性啊，波嘢空咗嘛。啊，那有啲人修行用功，用啲功嚟。冬天下穿呢件夏裤，会唔会冷埋嘅？唔会冷，佢冇冷嘅。夏天佢穿棉出棉衲，有冇热死嘅？佢冇热嘅。点解要冇冷冇热咧？冷热控咗嘛？佢点解会控？佢有观照波嘢嘛？观照波嘢啦，冷热嗰个不控咗，所以冬天可以穿夏裤，夏天可以穿棉衲啊。佢冇咗個冷熱嗰個感受啊，冇咗冷熱感受，又冇咗苦樂嘅感受，所以我哋啲人個個都喺度做菩薩辛苦，八個月種啊，一個石頭嚟種咁辛苦，但佢老人家冇咗個苦嘛，苦的自控冇咗個苦嘛，冇咗你個色受身行識嗰個受印啊冇咗嘛，唔會有受苦受樂，苦唔受，樂又唔受，但凡夫妄想咧。個個咧啊，苦唔受，個個都願意貪心啊！啊，我樂唔受咧，唔制冇福聽，除非你哋個福聽嘅之外啊，咪一剎那間咪香緊，亦唔係真實個福嘛。所以咧，有咗妄想到厭勞到耗月，呢個我哋凡夫。如果有冇咗妄想？冇咗妄想咧，就无苦无乐，无冷无热，无饥无寒，无人无我，系咪啊？行不自行，坐不自坐，嗰阵时就观照波嘢现前啦。所以有咗观照波嘢咧，就冇咗时间性。所以大家修行，一个修行冇咗时间性咧，恭喜你哋有观照波嘢。哇！念咁耐，你都唔疲劳啊？冇疲劳嘅性质， 所以释迦牟尼佛六年普贤，唔系六年咁久嘅，系六年。但佢有咗棵嘢咧，一刹那间就过咗。后来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在呢个金刚座，坐咗一座的时候咧，坐晒就向东，晒边就沉咗落去，东边夹啲阿伯德呢个地方咧，唔能够。要坐南向北，坐南向北一坐咧，呢、这个南嗰个地咧就渗咗落去，北降过去 ，A 降佢呢个又唔系咁降坐，咁样又唔坐，坐北向南，坐北向南咧，北边就跌咗落去，南边就过去又唔得，后来晒天咧，咁样就坐晒就向东，哦。而不动啦，就得啦。呢、这个金刚座，金刚座边个座座？座座，因为我哋嘅地下下边系金刚嘅，再大嗰层系金刚。所以水轮、波轮、风轮、地轮，再大嗰啲系金刚轮。金刚轮咧就唔会坏嘅，而不动。太天成佛咧，坐呢个嘛金刚座，就坐咗呢个金刚轮，生出呢个金刚座出嚟。咁樣就坐咗緊五文，所以若果冇咗呢個地輪入邊個金剛輪啊，我哋個世界啊，嗱講啊，嗰啲人個個都債業之大、興氣大，做乜嘢整呢個世界整爛咗？做乜叫佢下邊咧有個金剛輪啊？有金剛輪以上有個水輪，水輪係火輪，火輪係地輪，地輪係當我哋嗰個大地輪啊，所以有個金剛輪啊，今日咧。一切物質咧，你只能夠轉到呢個金剛輪咧，佢就停止咗啦。所以金剛石任佢點樣咧，轉嗰個地一轉到金剛輪咧，佢就停止，佢就不能夠過呢個金剛輪。咁又講咧，咁樣即係無明法咧，坐曬就向東，啱啱就正呢個金剛坐緊咗，而不動。七日之後，夜都明正，豁然大悟。成單正覺，成咩單正覺啊？成大眾嘅正覺嘛。佢成單正覺，見到咩境界啊？咩境界係正單正覺啊？佢一切眾生皆有如來嘅智慧德相啊！如來嘅智慧，如來嘅德相，一切眾生都有，俾我見到咯，俾我證到咯，我成佛就成嗰個。啊！既然咁成多一切眾生呢個智慧德相咧？曬天成咗啦，哦，咁啊曬天咧成咗佛之後就施法四十九年，含正三法如幻，所知個法所講正都係將我哋眾生除咗呢個執着，除咗呢個妄想啊。啊曬天講咧，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法相，但有妄想執着不能自證，皆由有妄想有執着不能證到。如來都是智慧法相，假如眾生能夠除咗呢個妄想，除咗呢個執着咧，無私智、自然智、佛智，一切智就現出嚟，個個都係。所以大善師法四十九年啊，知咩法？咪又話將我哋除咗呢個妄想，除咗呢個執着，冇妄想冇執着，個個都有如來智慧法相，一切智、佛智。自然智現出嚟，個個都佛，曬天就唔使施法啦。所以呢個妄想同埋咁執着咧，係我哋一個大病嚟嘛。因此而來施法就教我哋除咗呢個妄想執着。啊，而來嘅智慧，而來嘅德相唔使施嘅，個個都有嘅，個個都有嘅，啊。差就呢個妄想執着，借敗咗自己嘅如來嘅智慧同埋德相啊！如果除咗妄想執着啦，一切智自然智、佛智啊、無私智現出嚟就得啦。所以曬先啊，施法就破我哋嘅執着同埋妄想，破我哋執着妄想啊！呢部金剛經啊，講得就啊，所以現在啲人呢個執着太多嘅，非係講金剛經不好。真係唔好咁執啦，啊！又執我又執人，啊！ 執我就將自己好，執人就將人家唔好，呢、這個執就執得厲害啦。妄想咧，種種啊，天下嘅財寶啊，俾曬我就好嘅啦。咁樣妄想，妄想長壽，妄想咁嘅富貴，妄想咁嘅又唔受恩，因為未希望我過，呢、這個就打妄想啊！打妄想會唔會成功？唔會成功啊！所以咧，呢個金剛經啊，破除我哋嘅妄想，破除我哋執着。咧金剛經一開始咧就講破除我妄想啊！日有色，日無色，日有真，日無真，日非有真，非無真。我界裏面無緣涅槃而滅道之，呢、這個咪除咗我哋嘅妄想，係咪啊？一菩薩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受者相，是名菩薩。有我相，有人相，有眾生相，有受者相，不名菩薩。呢、這個就執着啊，係嘛？所以咧，而來嗰、那個金剛經破除我哋嘅妄想嘅執着，因此我哋在現在啲時候。我哋人人個執著咁重，妄想咁多咧，就好受持金剛經。不受持金剛經，你冇需要額外喎，一定要從文字起到觀照過嘢喎。觀照啊，自己嚟講翻照就觀下咧。觀照咧，觀得啲觀，一剎刻就控咗啦。妄想又減少咗，執著啊又減少咗啦。妄想執著都減少咗啦。咁樣都要觀照波嘢意思，觀照波嘢啦。除咗我哋妄想執著，除咗極端呢個實相波嘢就現出嚟。實相波嘢波羅蜜，但你明白呢、這個實相波嘢咧，光明係自發嘅實相喎，唔係話你自己嘅實相。一切法都到俾我，唔可以一法到俾我，咩啊？而來啲大一波羅蜜，即彼大一波羅蜜，是名大一波羅蜜。呢個大一波羅蜜就布施波羅蜜，布施要多俾我。咁咪萬有引欲波羅蜜咧？而來啲被引欲嘅波羅蜜，是名引欲波羅蜜，引欲要多俾我。啊，萬有施法咧，啊，施法者無法可施，施法者呢個就文殊波羅蜜，無法可施呢個觀照波羅蜜。自明之法呢、這個實相波嘢，之法啲嘢嘅道俾我啊！還有咧，而來啲微塵，即啲微塵，自明微塵呢、這個微塵嘢嘅道俾我。而來有個微塵道俾我就好咯，就冇得個煩惱咯。通通係智慧嗰個微塵啊，唔係煩惱嘅微塵啊。而來啲世界、非世界、自明世界，哦，呢、這個世界道咗俾我好咯，變咗佛嘅國土啦，佛嘅世界啦，清淨嘅世界啊！所以報邊岸啫，唔係報一個邊岸，報自發嘅邊岸。所以法華經講，未發依法眼能夠見自發嘅實相啊。所以自發而是相，而是性，而是他，而是理，而是修，而是因，而是緣，而是果，而是報，而是分，物構經生。呢、這個就係報自發嘅邊岸啊。因此成佛啊，要六波羅蜜圓滿具足。到六個波羅蜜嘅悲岸啊，十波羅蜜圓滿具足，萬行圓滿具足，到萬行嗰個悲岸啊，唔係到一個悲岸啊。所以我哋要清楚，金剛波嘢，波嘢咯，控一切妄想，破一切執着，後面見到自發嘅實相，到一切法嘅悲岸，叫到一切法嘅波羅蜜個悲岸啊。因此我哋今日有緣咁樣咯，在呢個金剛經呢個真實義咧，我哋大家嚟研究啊，共大眾嚟檢討啊，希望我哋在嗰幾日時間咧，能夠將金剛經個真義咧，俾大眾認識下。金剛波也波羅蜜經。佢正義容易咧，正即係路正也。從凡夫到成佛嘅地位，以此為經，以呢個金剛經咧，以金剛經一條路俾我哋行。從凡夫行呢個金剛嗰個路咧，一定到知佛嗰個彼岸，呢、這個名叫為經。所以金剛法會無相嘅道場，大眾聚會研究波羅蜜個經。今日講到此地為止，聽下文章賦予明日。 流程上当发起泼墨罗杀业天来人才之门天才三方快乐波罗蜜经昨日解释完经他们帮这个人才翻译艺人的台就是好重要的这番无形佛对因果成实所放愿见通中的凡人是中国人要从呢是靠这个八字翻译翻凡文对话语我们得到受持读诵参与和当三路发美因为佛呢是三义中国我们整山呢是来印度25000多里不是南面爆台都是中心点所以佛呢是个他的王国土地之下食生正常这个地图上的安都是南面爆台都是中心点甚至是靠这个翻译人翻到中国那么这个枯墨罗什呢是有名的大翻译家而且翻所翻的经典合我们中方人的口味人人呢都分为受持读诵东南方这个律顺律师他们有语言为什么枯墨罗什翻译经典我都是在受持就问这个天人陆元祥陆元祥的天人我发誓枯墨罗什不是一佛多翻译经典是七佛如来多翻译经典虽然演的流尺地心都没顾这个翻译翻译非常好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我们中国的国土虽然是五个恶煞曾经都有七个如来出现大家真是气氛皮薄之分亏落顺分亏落含糊未分加业分释迦牟尼分有七佛如来出现大家有些长寿的见人呢就闻到七佛如来的佛法所以释迦牟尼分在世的时候都有他几有用加业一世叫他加业佛的人寿20000的时候出世界释迦牟尼佛呢是人寿100的时候出现世界加业佛的戒呢都是六全人间42真经他有个修戒释迦牟尼佛说是加业佛所设的戒欲生意义以此相生以生国极灭地色亦地合以受戒这个必有一种呢得大利益破得他自己的下面的烦恼欲生意义以事相生以生国极灭地色亦地合无自性欲生意以生意欲以从自相生他没有自性这个事情是从欲而生亦无自性所以心觉极灭被积灭非行他对这个烦恼就得到解释至于枯墨罗什不是我们中国人 他邀请高人，他心里呢他虽然的嘴不是大，滔滔看看那个修行苦大高境界，一中一千年一千年他都读不熟，一中千年后来后来沙拉哥看看苏摩法师学大乘个经典，十法华经、明我经、方等经、大智度论、百论、十二门论，都是跟这个苏摩法师来学习的。因此苏摩罗什因为大家通修成就通大成，是不是他觉得个母亲来谈他，哪个人说七岁出家呢？随母出家就七岁出家，他的母亲是一个王妹来的，出家之后勇猛精进就经书学培科经才过，咁后来带这个枯摩罗什去参学，到这个到这个沙拉坡，即是现在这个新疆的地方，咪亲近这个苏摩花市就学大乘法。他曾经呢以少年的身份向释迦牟尼佛嗰个铁钵戴在头上，俄然失正的方向，况我系年纪咁少，这个钵得一百几十斤重，应该以钉戴戴在头上。咁佢对一刹那间咧，佢就觉得自己咧起呢个分别心，呢个钵就有轻重。若然不散分别心咧，钵就无轻重。佢就悟得万法唯心嗰个道理。后来佢啲母亲咧，就离开有钱国，就到印度探学，就正咗三个，三个叫做安乐行果。在临别之时，母亲对库摩罗什讲：个儿啊，放翻正啲咧，当转尘道，但以儿身自有不离。咁库摩罗什边能答复佢啲母亲咧？佢话：菩萨之行，永物都忘去，大教德行，劳恶都无。对。劳恶之苦，佢都唔食。咁后来苦摩罗什受呢个吕光大将嚟难为，到咗秦国，即系塞安，个位叫前安，又受呢个姚秦国王蒙难。我知道做一个大法师，受尽千磨万苦，然后。弘扬个佛法，佛法能够弘扬咗自己受苦，冇乜所谓。所以舍己对为人，舍神对为教，为法而忘佢，枯摩罗什算啦。呢样题目我哋不妨略略解释下。姚就姚兴，阿国王嘅名字；秦就秦国，阿国王嘅朝号。三藏呢，释迦牟尼佛设法四十九年，结集起嚟就有三藏经，就俾呢个经律，就俾呢个律论，就俾呢个论故所以有经律论三藏，藏即系藏呀，经藏藏嗰个定学，即系人，而家又受定，世间定。出世禅定，乃至首楞严定就佛定啦。大藏咧就存呢个律学，律当存戒学，出界人就自己有持戒，最重要就五戒，五戒就十戒就三昧戒，三昧戒就比有比有明戒具足戒，再打一个菩萨咧就三条大戒。当我们受戒受这个 沙离开，沙离开的出尘离开，出六尘家离开，贵中界呢就飘离开，系难了我哋三死，令我哋正恶看过，所以贵中界就唔了三死嘅界，我哋出靠目的就系了三死，欲想了三死，你持呢、这个飘离。个界贵足无烦，不作三世嘅业，自然就无三世嘅果，而正呢个阿罗汉道啦。所以贵足界就成为了三世界，菩萨界咧是成佛之界，三罪十二、三十众生十八性系令我哋成佛嘅，所以菩萨界成佛之界，以至戒律好离晒、好长晒，结达机嚟。就名为戒，戒律藏，律藏全戒学，律藏呢就全慧学啊。因为呢个世界呢，唔系话一个教，除咗佛教以外，还有好多教，乜乜教，堕罪了不得，恶事其事，个个都系自己罪，我得罪唔罪咧，显嚟辩论一下啦，用呢个论学嚟辩论，吹邪嚟辩证。天正嚟破牆，暴事不防，破一切牆。所以釋迦牟尼佛在世都讓呢個六事外道、九十五種個外道咧都道出嚟。呢、这個就摧牆天正，名為論學。論學咧就存論藏就存呢個慧學，因此定藏就定學，律藏就戒學，論藏慧學。界定位咧係三菩薩嘅法，呢、这個法咧唔會流落三死嘅。呢、这個法係我哋正性果嘅，正四性之果，而不流落六道輪迴嘅三死，所以叫三菩薩法。至於我哋喺你持戒不殺生，你就不流落三死。你修定有禅定。就不流落欲界有三死，你有智慧就变化，你就出三界而正性果啦。所以修行，不论你用咩功，就不离界定位三无漏惑。修正好修禅宗，亦以界为根本，有界为心就净土啦，自性就离惑。有界即心就即佛，即佛就即心。有界呢、这個就名為定學，咁樣啊，還不流落三死，還有呢個慧學，遍惑正真，遍煩惱惑，正呢個真如之理，咁樣自然就出三死。所以界定為三無漏嗰個法咧，係苦海嗰個池塘，三死用嗰個尊量，